开着车的时候就往这个车前挡风玻璃底下放个打火机什么的，放过什么什么一盒烟什么的。 你看这放的位置你都很熟嘛。 啊，这你说说，就小的时候咱们学过吧，就物理化学，我也不知道是哪门啊究竟哈，反正这高温一直射，那家伙还不就自燃了。 而且其实这个温度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车里的温度啊其实挺吓人的。你比如说我在前挡风玻璃上贴了一个那个就是挪车电话的那个卡片，就是那个卡片，就是纸，应该它是什么材质我都忘了， 纸， 不是纸的，就是后来我等我就是到了夏天没过多久以后，我过去一捏它，酥了都啪就碎成碎片了， 就是因为 太阳的直射直接晒酥了，一碰就唰。就跟那个饼干似的，哗就碎了。 哎呦， 所以这个车里的温度也好，家里防火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事儿。 不会是因为你天天跟副驾驶旁边的美女说一些特别腻味的话，人家听着都酥了。 我的那个挪车号码自动自灭了是吧？自绝于人间啊！ 哎呀，说的这个防火还真挺重要一事儿哈。 所以我们今天啊，跟大家一起聊这样一个话题， 是吗？ 说一说各位，你们都跟火有过什么样子的这个故事？ 火有什么样的故事？ 哎， 哦， 比如说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火？这里边家长有没有教育你怎么回事？怎么教育你的？ 啊， 哎，包括这个你从中有吸取到哪些经验教训？ 是是是，你遇到没遇到过一些危险的时刻？ 哎，危险的时刻， 你又是怎么从容面对的？ 哎， 对不对？ 就是你是怎么处置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哎，今天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样一个互动话题，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敲一敲警钟，好不好？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告诉大家家庭防火四招，以及在车里一定不能放的一些物品等等的。 哎，帅呀，你说我这么理解合适吗？ 哎、 就是我觉得吧， 不合适。啊，说吧， 不是，也是这个字儿，但是呢、意思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 就觉得吧，我要火了，你说这事儿行吗？靠谱吗？ 你想疯了吧？ 还是说 我们说着火？你给我来个我火了， 红的发紫。 虽然说我已经火了，但是你不能老拿这事儿说呀，是吧？啊哈！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了，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哎。搭乘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全程39分钟就可以跑完。 那么另外今天开始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现场公告展向公众开放。 哎，还有这个盛夏家庭防火四招啊，就要跟您说一说。 好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首先来看一下那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搭乘市郊铁路从北京西站到通州站最快只需要39分钟。 哦， 北京西到通州啊， 真快啊。 应该指的是不堵车的时候吧，然后 人家是铁路 啊， 是不是啊？ 哦，市郊铁路， 对呀。 哎呀，我天哪，这个好， 铁路在堵车。 大家不要私家车不要上铁路上跑啊。然后说，从7月1号开始呢，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站到通州站部分车次时间运行时间将从48分钟压缩到39分钟，北京站至通州站运行时间由28分钟压缩到23分钟。 嗯，那么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啊，城市副中心线呢将实行全新的列车时刻表，北京城市副中心线全长 29.6 公里，设北京西、北京、北京东、通州四座车站，每天的开行北京西、北京站至通州站市郊列车四对，那么其中的早间开行北京西、北京站至通州站三列，通州站至北京西站一列，晚间的开行通州站至北京西、北京站三列，北京西站至通州站一列。 嗯，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啊。从今天起呢，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的草案现场公告展向公众开放，那市民可以预约现场参观建设新时代的千年之城的公告展。 是的，那么城市副中心规划面积大约是155平方公里，这相当于咱们北京三环内的这个面积大小。 嗯， 在这样一片广阔的城区里，如何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居住、就业、交通、医疗、休闲等不同的需求呢？规划师们设计了12个民生共享组团和36个美丽家园的多组团结构，根据人口容量和服务的需求，因地制宜配置各类设施，在每个街区专门设置了一处家园中心，将部分公共设施啊适当的集中设置、混合设置， 嗯， 更方便了。 哎，这种叫规划师，听听这，人家是城市规划师。 我们家需要一个收拾衣服的规划师。 哎呦我天哪！你给你家建几个民生共享组团啊？ 我告诉你，家庭就是社会的细胞啊！ 哎呀，我想说这种规划师，这个、啊，我想他们玩一个游戏玩的肯定特好。 什么 叫什么模拟城市啊？你肯定没有听说过。 没有， 你听说过这种游戏？ 开心消消乐我玩过。 你看看，我建议以后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小玩一下这个小游戏。 哦， 它是那种最早是单机版的啊。 哦， 单机版的游戏，它其实就是你扮演一个市长的一个角色。 哎，这个我喜欢。就跟那大富翁似的，我喜欢。 没有权利啊。哎，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建设这个，在这个地方建这个，在这个地方建什么，就等于说你把自己的城市规划好，而且根据人口的密集，你要增加消防队啊、警局啊等等的。 哎， 它会模拟各种事件的发生。哎，其实这种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吧，其他都不重要。 嗯， 美食餐厅一定要多， 啊， 一定要丰富。 嗯， 川鲁粤咱们必须得有。 哎呀，好，哎呀，天哪，你那叫不叫模拟城市？你叫模拟厨房哈。再来看一下，天气炎热，蔬菜也迎来了极好的生长期，从而导致蔬菜价格大幅下降啊。6月22号，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1.72元，从6月15号的1.93元直接降了10.1%。而芹菜价格的降幅更是超过50%。目前叶类蔬菜的主要供应地已经转移到了河北中东部地区，而且有些品种已经出现上市重叠，所以预计后期蔬菜供应会更为宽松，也就是说还有进一步的下调空间啊！如果大家要买菜的话，可以先别吃啊，等一等再吃啊， 烂了算谁？ 对。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条消息啊，这个在大兴渔坊啊哈，一片建筑规模达28.7万平方米的人才公租房正拔地而起。 嗯， 这是北京新机场生活保障基地首期人才公租房项目，2238套房源呢将提供给新机场各大航空系统的驻场单位的职工。那么这个项目呢分为2个标段，预计明年与新机场同步交付使用。 哇， 哎，那只能是人家工作人员才能住是吧？ 什么？ 你说我们要去那边机场 啊， 借个宿什么的是不行的是吧？ 这 新机场有点远嘛， 啊， 对吧？我怕晚上回不来。 哎呀，没事儿，你就是你家那么多房子是吧？ 我请人吃顿火锅不就完了吗？啊，真是。 可以。好，那个当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也是跟火有关系啊。 啊， 就是说一说您曾经跟火有过什么样子的记忆，或者是故事发生，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请大家吃火锅，火锅之歌送给你。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晚上9点半，我还没吃晚饭。虽然减肥要少食多餐，少食做不到，多餐最好办。减肥的决心抵不过饥饿感，远方的小店时刻相谈甚欢，寻着香味在街角转弯，我看见一家火锅店，把澳洲肥牛在锅里涮一涮，肥瘦相间随咕噜噜的水泡伸展，把毛肚鸭肠在锅里涮一涮，七上八下完美的 Q 弹刚好能咬断，把豆皮 一面镜在锅里涮一涮，小心烫口，筷子夹好完美的口感，把鱼丸虾滑在锅里涮一涮。啊，火锅，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 来，高磊，我就想问你，这是从哪儿找的歌？ 吃货的歌曲、啊， 就是一个男人用着那么深情的语调、语气、歌调啊，然后呢，唱着如此，哎呀妈呀，生动可口的歌曲。 你就说说吧，羊肉毛肚啊，你还有豆皮，你最爱哪一个？ 哎，你看啊，这个辉子说，听着这歌，我真的不想再吃火锅了、啊。来看看。大家说的跟火有关的记忆啊，这个哎呦，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退伍的消防员 哦，看到了、看到了 ，Vampire 啊，就是说了，我是退伍消防员，见过接触的火应该是比一般人都多一些，大的小的。哦、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有哪一次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救援？ 对， 对吧？ 啊， 您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样的故事好不好？ 是我们也学习一下。 嗯嗯， 来看看我们本家哈，高金硕就说了、小的时候我玩打火机，就把那个火呀，调到了最大的档位， 哎 呦，刷凑一下，一不小心就把我头发给燎了。 哎，这种好像很多人，你开过打火机吗？ 必须的，我告诉你， 因为我还以为你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就可能都没有动手点过火。那你动打火机干嘛呢？ 打火机啊， 哦， 煤气啊。 哦，您家还用手动煤气啊？啊，哦，我以为您家都是就口令火啪就着了。 小时候用的最多的呀，其实就是用它去，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放鞭炮，用打火机是最多。平时还真是用的少。 我也想是吧？啊，那个。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小时候你没听见老家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 小屁孩玩火容易尿床。 哎，为什么？其实这个说法真的是从南到北到处都有， 都有是吧？ 对 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谁玩过火尿过床吗？你们 好像还真是有 啊。 老令嘛，他 对吗？ 没 有吗？ 没有这个说法。 我老玩火，我也没尿过。来看一下啊， 尿床的人是一般不知道的，我告诉你。 哎，这你可以尿的时候不知道，你尿醒了以后，你爸妈能不打你？你能不知道对吧？来看一下，乖乖小熊说了，我爸年轻的时候啊，过年他放窜天猴， 啊， 结果把隔壁邻居的柴火垛给穿了。 妈呀！ 哎呀，结果大晚上的，哇，那可算放爽了呀！全就火玩了，嚯！你说我这个个性是不是来自于我爸的遗传？我想问一下哈，窜天猴们人家不都往上窜呢？你爸怎么还往旁边给窜啊？ 估计是害怕，你知道吗？一紧张，哎，我不行了，一下出地上去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哎，刚才那个我们不是放了一首《火锅之歌》吗？臂力千仞说，哈哈哈，说火锅吧。 嗯， 小时候第一次和老爸出去吃火锅，别人请客。 嗯， 以前啊，我还真没吃过，那回是头一次 吃，头一次吃火锅 啊，头一次，我一次性就吃了五盘冬瓜，肉什么我都不吃，我就吃冬瓜。从那次之后，我就在他们朋友圈里火了。哎呀，这个梗一直说到了现在。 所以说，呱娃子说的就是你喽， 习惯呱娃子。肉多值钱呀，真傻劲儿。 那个，我们今天说的是火啊，跟火有关的啊，不是跟火锅有关的。咱来看一下，这个刘学燕说了，我小时候家里有炕， 有 炕，你睡过炕吗？ 我当然睡过，我老家苹果现在还有炕。 哦，苹果有炕， 有炕 哦 啊，就底下烧火。 哦， 哎呦，我告诉你，冬天上去都烫屁股。 哦哟，好。哦，您还睡过炕？哎呦， 就是有点硬， 是那镶金的吧？都是 我的天 啊！说小时候家里有炕，有一次我睡觉呢，睡着睡着就觉得烟呛的，就快出不来气了。 哎呀， 一睁眼发现我炕上的被子在冒烟，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呢，我赶紧爬起来把被子给拽出去，结果外面刮风啊，这哎火一见风就呼就着。 对， 啊，这我爸回来说，闺女你咋这么傻呢？你直接往接水往炕上泼不就行了吗？至今我觉得我把被子拽出去没错，我也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也是把个被子给扔出去，因为你往炕上泼水，我接下来怎么睡啊？是吧？ 你哎，你可以直接就是一屁股坐在被子上，把火坐灭。 哎呀，高磊啊，是这样，主要是我屁股没那么大，你知道吗？ 可能跟火的面积不太符合。 我们家有一真事儿，真是我姐，我不知道，我记得原来在节目当中说没说过，我忘了哈。就有一次我妈让我姐去做水啊， 做水 就是做壶开水嘛。 哦 哦 到那个煤气炉子那儿，我姐那时候应该小，可能五六岁的样子吧。他之前做过，做成功过，所以我妈就让他去了。后来这一次没成功，还把自己的衣服燎着了，就着了，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妈就听着好像厨房有动静，可能她自己扑了没扑了灭，然后呢就又傻了吧唧的，然后就走过了。妈妈，妈妈，我着了。这是我嫌我姐小时候干的事儿，真的，你知道吗？哎呦，我给我妈吓的。 咱姐真的是啊，都已经被你给扒的，我跟你讲。啊，什么隐私都没有、 要不然说说他身上那块疤怎么来的？算了吧。 哎，那个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是跟火有关的。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就说，如果你比如说夏天，你开着车，前面引擎盖那个地方冒烟了， 我遇到过。 你要喷这个灭火器的时候，你要不要打开前盖喷，还是直接往那个盖上就喷？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遇到过，我当时我那个电瓶烧了，夏天，我后来就靠边停车，我就没敢管它，就熄灭了，灭车了，我就赶紧打、那个。 就有钱人就根本不管，你着吧，哎呀，不就辆车吗？ 不就它是有一点冒烟，它没有呼呼的见火苗，就有一点冒烟， 你就停了就没管， 没管，然后马上 它也没着起来， 没有，然后马上我就打救援，人就给我拖走了。 所以我就想问，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不要打开盖？因为我老觉得，你比如说你一打开盖，它就见空气了，这一见空气不就嗡就着了吗？ 看电影看多了，哥， 不知道我大家有没有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来继续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跟火有关系的 那些记忆。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就是盛夏家庭防火四招。 是 啊， 夏至过后天气越来越闷热，居民呢迎来了用电高峰，那么各类火灾风险也是随之逐渐增大。为此呢，消防专家就提醒市民朋友，夏季家庭防火有四个方面需要注意，尤其是在使用家电、蚊香、花露水和驱虫剂等物品的时候，要谨防上火呀。 哎，好，第一条就是电源家电要常检查，随着高温到来，空调、冰箱、电冰扇电风扇等用 家好高级 用电设备使用频率和工作时间就大大的增加了。那所以大家要经常检查一下家里的电源设备啊。比如说市民一旦遇到电器着火，千万不要向电器泼水。 呦， 对吧？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说，炕上着火了，你可能还可以往被子上泼水，但是电器着火了，千万不能泼水。 哦， 泼水会引发触电事故，应该先关掉电源，然后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灭火。情况危急的时候，可用浸湿的被褥等物品盖住这个电器，以达到窒息灭火的目的。 哎，这一招对。对， 但是我就怕我来不及把这个找地儿就把被子弄湿。另外，我觉得大家最好就是一定要记好自己家里的那个电源总开关在哪，要不然你一着急真找不着。 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把它先关了。 你家电源总开关在哪吗？ 我知道， 在哪？ 在一进门壁柜的后边。 你还被壁柜挡住了？ 被壁柜挡住了。 那你如果说你要关掉它，你还把壁柜 没？我把壁柜掏了个洞，这是真的。要不然我怎么去挪它呀？ 我 把壁柜掏了个洞。 家庭设计真要命啊！好，太棒棒 了。那房子谁设计的？我告诉你，找得见。 下一个， 第二招，驱蚊方法要得当。 嗯， 那么进入夏季，随着气温逐渐的高起来，人们呢还最讨厌的就是蚊子和苍蝇。为了驱蚊驱蝇啊，那么市民往往会使用电蚊香、驱蚊剂、杀虫剂、花露水。那么在使用这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防范其中存在的火灾隐患。比如说在使用燃烧式的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蚊香周围不要放置易燃可燃物，并且及时的清理。 里落灰 啊、哦。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市面上的花露水、杀虫剂、驱蚊剂这些物品呢，一般都含有酒精或者是其他的醇类物质。 嗯， 在使用和存放这类物品的同时，要将它放置在阴凉干燥处，避免因为温度过高导致内容物自燃或者是自爆的情况发生。 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叫厨房烟道的及时清理工作、 嗯、 啊。因为烟道内多多少少会积累一些油渣，在高温天气下的话，这个烟道的内部温度很容易就达到75度甚至是更高温度。哇、 哦哦哦哦、 那是很容易，如果温度极高的话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你读教餐吧。 嗯。 还有第四点，就是电动车充电不能太长。 嗯， 一般充电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因为充电时间啊超过了之后呢，会造成充电器和电池发热，碰到夏天高温就特别容易引发火灾。 哎，对，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夏天啊，这个车里一定要禁止放的七大物品。第一，打火机不能放。第二， 车载香水不能放。 第三，老花镜不能放，那就相当于放了一放大镜啊。 对。第四，罐装喷雾不能放。 啊，罐装喷雾 就是我那 哎，后备箱里行吗？ 后备箱不行， 也不行啊， 也太热。 哎呦我天哪！ 啊、 嗯，还有碳酸饮料不能放， 电池充电宝不能放， 还有劣质的 CD 碟片不能放。 现在还有人用 CD 啊？ 这个对，这个其实就是啊，虽然逐渐淘汰了，但是有的人可能还多多少少留几片啊。嗯、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一下，咱们就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好好好， 好多人都在说，首先要说一下，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到底能不能打开引擎盖？ 能不能？ 我姓张，还有那个东，以及这个 Michael。还有 Mr. 丁都告诉我说千万不能打开这个引擎盖。 哦。 因为你一打开引擎盖，就像我刚才说的，它那个大面积进空气就砰就会瞬间就着了。他们刚才有一位朋友叫东说的，你把车从车里把引擎盖打开，就是它不是咔就开到缝吗？ 对对对对。 然后呢，从那个缝隙里往里边喷这个灭火的 那个东西。 哦，你看看我是不是教你一个？ 是是是是是，要我都不理他，我直接走了，我就。也不对也不对啊，开个玩笑。Monica 就说了。刚才你们不是说这个点蚊香这事儿吗？ 嗯， 我还真有一次，我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睡觉，点的蚊香灰掉进了床缝里，着了。 哎呦， 没明火，全是烟，我居然不知道，我还呼呼大睡，最后满屋子都是烟，都把我爸妈给呛醒了。就查找这个烟的源头，才发现我床上冒烟，一掀开褥子就见明火，哎呦，太吓人了。 你看，这就属于他一开始还在那闷着呢，结果这么一掀褥子，火来一点气儿，就夸就着起来。 哎呦， 你说这要稍微睡觉沉一点的，对不对？ 那不就成五花肉？ 对。就像刚才你说的，非用屁股做火，有一位朋友说，那不就是烤肉吗？东说的啊，那不是烤肉吗？来来来，再来看， 来格言猫头什么的，还有另外好几位朋友都问我，刚才那首歌曲叫什么？叫《火锅之歌》，就这四个字啊。 对对对， 大家查一下， 来看一下啊。追着幸福跑说，用打火机开啤酒算吗？ 什么意思 啊？用打火机开啤酒， 就是利用杠杆原理撬开是吗？ 哦， 我不懂。 哎， 那你还不 他说有一次玩线了，听到砰的一声，啊，我发现打火机屁股没了啊！好， 有多危险呀、啊 哎！其实这个就是他用的那个后屁股撬那个啤酒瓶盖， 就是啊 啊！我见过有很多种开法的，有用筷子开的，用牙开的， 用桌边 用桌边开的、 啊。 你见过用筷子开的吗？ 没有。 你看看，你看看，哎，一会儿给我买两瓶酒，我给你开开开。 好嘞， 哎，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说一说您跟就是火有关的那些故事啊。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时，也是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时，蔡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蔡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跟火有关的那些这个就是故事和记忆啊。 嗯， 您有没有过玩火的经历，或者是比如说被火这个吓到过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呢这其中有过什么样子的经验教训，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呀， 因为夏天到了，防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啊，诶，刚才我们看到咱们里边有一位特别牛的人。 怎么着 ?Hulk。 啊， 你看到了吗？他说的，他说什么？这个1.2×1.8米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 怎么说的？这 一米二乘一米八的这个被子啊，从浸湿，从这个浇水到浸湿，需要12分钟。 哦， 也就是说，咱不是刚才说用湿的被子去捂这个你着的东西吗？ 哦、 电器吗？ 他、 说这个时间是来不及的。 嗯 啊， 而且全部浸湿之后，重达40到50公斤。 哦哟啊， 浩克，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物理学家吧？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消防员啊？ 哦， 要不然会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准确 这么详细啊，还真是有可能。 一个被子从干到湿透需要12分钟，这是绝对专业人士啊。 哦，自己在家没准实验过。 没有，就小时候尿床尿的经验比较多。 来看看啊，老高兴说了，哎呦，我告诉你，我这段记忆啊都是20年前了。 哦， 我呢在我们家炸这个素丸子，哟，素丸子真好吃。 哎，萝卜、说往下说啊。 不是，炸素丸子忘了关火了。 嗯， 是街坊下楼发现我们家冒烟了，就报了警。 嗯， 又叫我们家门，我才知道着火。我就闯入这个厨房，首先关了煤气开关，又用锅盖盖上锅，没用水浇它这个火。 嗯， 等到消防队来人了，我已经是自救完了。 嗯， 这个损失就不说了哈。 嗯， 好在炉灶是在北阳台上，只是屋顶黑了。 嗯， 外边的窗户烧爆了。 哎呦， 到现在我都不炸素丸子了。 哎呦， 你炸肉丸子是吧？哎， 这跟素丸子没关系啊。哎，这真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 就不敢炸东西了， 都不敢吃素丸子了， 哎， 是吧？这跟素丸子没关系，你要烧什么它都得，你那个粗心大意它都得着。 对，你得跟前待着，你还出去。哎， 你看啊，有一位叫做余望七秒的学生就说 啊， 小时候啊拿个塑料袋， 嗯， 点着了以后滴木头，你干过这事吗？ 什么意思？ 你肯定没干过。 我没听懂哦。 就是拿着这个塑料袋，把这个塑料袋给缠吧缠吧 啊， 点着了，它那个塑料袋着了以后，它是一滴一滴往下滴的，就那个火苗是呼滴下来，呼滴下来， 你要 呼滴下来， 这干嘛？作甚呢？ 滴木头啊，烧着玩啊。 哦， 哎，对， 小朋友的游戏哈。 对，就是然后滴滴滴这种，结果一不小心就咵滴到自己手心里了，啊，甩都甩不掉，因为那个东西是塑料袋啊，这个着起来 粘上了。 它那种东西其实特别危险，因为它粘到一个地方以后，它是你一般都扑拉不掉的。 哦， 然后呢它会一直粘在那里着，它一下子啪滴到手心上了。 你看看。 但是直接导致的教训是什么呢？ 什么呢？ 后果是什么呢？ 留疤了。 就是到现在，哎，看手相的拿我都没办法。哎， 小伙子，你这个爱情有点复杂呀。 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危险。 是，来看看温柔说了哈。 嗯， 我上个世纪90年代，我还在平房住那会儿 啊， 伏天正好是夏天哈，说的就是现在这天。嗯，伏天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屋里看电视，就听一声巨响啊。 嗯， 我吓了一大跳。 哦， 第一反应就是关电视。 嚯！ 然后我就找这哪儿出的声音呢？ 嗯， 我找一看，是妈妈放在屋外边窗台上的打火机炸了。 嗯， 从那以后就叮嘱我们家人和朋友，打火机一定不能放在外边暴晒。 哎，其实你说到这打火机这事儿 啊， 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啊， 我以前还干过一个事儿，就是你们就是生过那种炉子吗？ 什么炉子？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 电磁炉， 不是，就那种往里边，往里边先放一些那个就玉米棒或者是木材，然后点着了，点着了以后再往里边 放煤球啊，就是 那种煤 球 炉子嘛。 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就住平房， 就点那种， 对对对， 生过那种炉子是吧？ 对啊， 我也生过啊，我也生过以后呢，当时我就惹了个事儿，是干嘛呢？我有一次我在那玩那个打火机 啊， 在玩那打火机，但是我爸过来了， 嗯， 我害怕，因为他不让我玩火这东西，我就当时他一过来嘛。我害怕，我就往旁边夸一扔，就把他那个打火机 就 扔 了。 哎，结果我没想到，我扔到那个就是生炉子专用的那个，就是放木材的或者放那些草， 啊、 就是因为做引火的那些草堆里了。 哎呀呀呀呀！ 哎呀，结果我爸第二天 他发现了， 没有，第二天生炉子就他把那个草一包堆儿。就直接塞到那个炉子里边了， 就 然后一会儿找着，嘣， 太吓人了。 当时我记得我爸还戴着个帽子， 帽子都飞了， 然后那就看那个帽子，噔， 这都真的不是闹玩的、 哎。到现在我都不敢在他面前承认。 我告诉你，水火不留情， 这个 真是就是这事儿。 嗯嗯嗯，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哈，因为已经是入夏了， 哎、 咱们防火是关键，是不是哈、 哎？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这个您跟火的那些故事、啊、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嗯，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昨天晚上的各个比赛成绩吧。来，磊先给说一说。嗯， 他们说昨天晚上踢的都特别假，虽然我没看球哈。 谁说的？ 西班牙2-2战平了 啊然后那个小组头名晋级，还有呢，啊、 乌拉圭3-0战胜了俄罗斯，夺得头名。 嗯， 沙特95分钟绝杀2-1埃及。 哎。其实昨天晚上这个球呢，当然比赛结果肯定大家都知道了啊。其中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呀？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C 罗跟梅西之争吧，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说过好多次， 嗯、 是吧、 嗯嗯？ 梅西上次罚丢了点球，你知道吗？ 梅西 罚丢一个点球， 第一次吧。 他甚至导致了他都有点抑郁了。就是他的媳妇儿还专门从这个老家赶过来到了俄罗斯去看望他。 哦呦呦呦， 因为他特别自责，把自己整个都封闭起来， 嗯， 都有点压抑了啊，抑郁了。然后呢，你看人家说好哥们儿就是好哥们儿，对不对？虽然是竞争对手，你看你昨天晚上 C 罗人家也发丢一个点球啊，就是为了陪梅西是吧？ 真的呀， 啊， 他也罚丢了， 对，他也罚丢了。然后呢，最后罚丢这个点球，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葡萄牙最后被人家逼平了。那么被逼平以后，他是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来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 那就是他的形势不利，好像下一场对乌拉圭， 反正就是一般都是小组第一对另外一个组的第二，对对 对, 对， 而且是直接淘汰赛， 哎、 输了就你就没了， 哎， 你就回家了。 对，这个也是嘛、哦，为了陪一下梅西，你看球王都是得罚丢点点球才行啊。 哎呀， 另外还有一个，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买彩票，或者是叫不能叫买彩票了，就喜欢玩赌球。就比如说，有的人玩那个赌球 哦 啊，咱就不说那个正规的彩票， 哦、 咱就说那个赌球这件事情。 哦、 其实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小赌一下嘛，看个球， 喝点酒， 是是 乐个串，增加一点乐趣了。 但是你要小，你是要多小？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就是你一开始什么5块、10块、20、500、100、5000、10000、1000、几千、 啊、 几万， 这么多，不就是2-3块钱的事吗？ 对，所以不是，我就说有的人很多是这样，一开始也是说，哎。我10块20块的嘛，我还有后来变成100-200的嘛，还有1000-2000的嘛。而且最可恨的是现在是这样啊，你经常会从朋友口中或者是那个圈当中啊，就听到一些话，谁谁谁谁谁谁谁，你比如说我会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哥们儿，昨天晚上喝大了 啊，怎么 喝大了以后，他竟然就他本来要买葡萄牙赢，结果他喝大了没看清楚，买了一个平。 然后呢，这个本来要买这个2000块钱，后来哎呀，这个喝大了，一下子多输了俩零，买了20万。哦，你看一下子这一觉醒过来，多了那么多钱。我告诉你，就这种事儿是最可恨和最惹人厌的。 这一听就是假的。 你不管假不假，就你去说这种，它是会让很多人，尤其像高磊这种定力不足的， 就趋之若鹜了 啊，就觉得哇，那就能一下子翻那么多钱啊？ 哪有20？我2000都没有，还20， 是吧？就是他会给人的心理造成一种就特别焦急的 啊， 就是说啊，你怎么哇？可以挣那么多钱，我也去买吧。但是我告诉你，十赌九输， 天上没有掉馅儿饼这件事儿。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啊，如果因为确实是，比如说看球期间，这个老感觉，尤其咱中国队也没去，支持谁呀？对吧啊？然后呢，你如果实在想要压点东西或者是干嘛的呢？其实现在有一些手机那个，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里边，它都有一些用积分。就是你平时买东西消费剩下的一些积分，然后呢那个里边有压一压谁赢谁平谁输，我觉得用那积分输了你也不心疼， 对对对对对， 赢了也赢不了多少钱，那积分他也兑不了钱嘛， 对，反正但是你也算玩了呀， 哎，对，你也算有一个压了一个小东西 啊，对， 哎，或者是你跟你媳妇玩啊，对吧？就输了就算送你媳妇礼物了，对不对 啊？对，你得说清楚，吓我一跳。好的，世界杯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哎，希望大家这个叫文明观赛，文明观赛， 是的，千万不要玩过火。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确实很火啊，大家都在说，咱们所以就赶紧的看看大家的。行人说了，说一下我小时候干过的跟火有关的蠢事儿吧。也从小生活在农村，跟小伙伴想着法子玩，有一次不知道谁出的个馊主意，竟然玩起了火烧塑料纸，就是我说的那个塑料袋，点着了以后还到处甩，或者是把着了以后的塑料往柴火堆上滴。有一次我伸手捡柴火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来给大家看图。然后呢他就直接发回图片，你看看， 哎呦， 手上留疤了， 留疤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只要你但凡是用那种让塑料的那个滴的那个东西给你烧到了皮肤，你是一定会留疤的，因为它长不好了。 哎呦 啊，这个 所以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这个事情一定得说清楚。 哎 啊， 好， 再来看看茶余饭后，也是自己在家发生的事儿。大概十多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炸一鸡蛋，鸡蛋快熟的时候呢，我就把火给关小了，等这个鸡蛋好了，我就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吃完了，我就上班去了呀。好在那天我中午又回家了一趟，结果厨房全是烟呀，我就发现煤气居然还开着，后怕呀，还好没出大事儿。 哎， 你知道 这个就特别，我女朋友曾经干过一个事儿啊，她也是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怕，就是因为那个煤气灶 啊， 它往有一个方向拧，是拧越火越来越小， 对， 但是它不是没有，有一个方向是关， 对。 结果他有一次就拧反了，他以为看不着火了，其实是那个火苗已经很小了在里边。然后 我觉得大帅说这事儿的时候眼都对眼了，急的，你知道？ 我跟你说，当时我跟你 想噎死的，是不是？后来呢？没事， 我把枪放到锅里面。 后来没事吧？ 那个锅就完全都烧黑了，就厨房都冒烟了。 哎呦， 特别吓人！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他是不是还说没事呀？ 这不是没着吗？ 哎，我一猜他就这么说。 来看看啊，还有你看那个这个他咪姐说，我也是刚才那个塑料袋玩火的受害者，我哥曾经这么玩给我甩到了右眼皮上，到现在我的眼皮上还有个疤。你看看玩火很吓人吧。还有其他的， 对，正好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季防火，还真的有公司也特别重视这事儿，隐隐他们家公司 什么， 他说公司啊昨天刚刚请老师来公司上了一堂预防火灾的课。 哦， 我们常说的是毛巾捂住口鼻， 被子淋湿裹着逃生，这些都不是最佳方法 哦。 预防火灾，普及火灾知识真的非常重要。 嗯， 像防烟的面具、灭火器、灭火毯，家里真的是要常备。 也就是说，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这些专业的灭火设备或者是防火设备来进行。当然，就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你可能还可以用一下那些方法啊， 土方法呗。 哎，对对对，再来看一下，奋力活着说，小时候玩火柴，和一个大姐姐的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啊。在他家的柴棚，哈，他点火我踩，我点他踩，他点我踩，我点他踩，然后他点我踩，我点他踩，他点我踩，我点他没踩，然后 这怎么的那个像小品了、 哎，然后火大了，这属于那种哎，就五说五千五千五六千六千五五千 哎, 哎，成交了， 就是，然后火大了，全村过来救火，结果房顶上烧了个大洞， 哎呦， 哎，我不知道是小孩怎么都爱玩这个游戏，我也玩过这种的。 啊！ 哎，我发现你们干的事儿我都干过。 你太，我天呀！你真是小时候就上房揭瓦，这些熊孩子，我告诉你，真的好好的教育教育，对不对？ 就是你点我踩，我点你踩，你点我踩，我点你没踩，为啥？来看， 气死了，气死了！在水一方说了，这个在小时候，也就十岁左右的时候，家里生蜂窝煤炉子，我们家有也用过， 也用过，也用过。 我放学回家看炉子快灭了，就把上面还带着火星的蜂窝煤给夹出来了，放到了旁边的木头凳子上，然后放一块炭的蜂窝煤在炉子里，结果炉子重新烧好了，可是凳子上就被烧出了一个圆圆的洞，想起了真后怕。 你看看是不是？我天哪，拿蜂窝，你是要做造型吗？还有那个有位叫陈国立的朋友啊，他直接就发过来了一张照片，就是手上的一个疤。哟，你跟那个刚才那哥们儿是一个位置， 就右手的虎口的位置， 右手的虎口的位置。 哦、对， 他说都是有故事的人，你俩不是一块玩的吗？ 有可能。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继续来说说您跟火那些故事， 或者是事故。 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经过10天的角逐，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前晚举行颁奖典礼，瑞士和蒙古合拍的《再别天堂》获得最佳影片，来自中国的《阿拉江色》获得评委会大奖。评委会主席姜文表示，原创性、深度、能否打动人以及观众的共鸣感都将成为评选的标准。 作为本届上海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展映单元重要影片，由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记》2K 修复版近日进行了公映，并在爱奇艺的平台上线。放映票房所得将捐献给上海市慈善基金，用于资助公益事业。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一轮的北京市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启动发放，各位可以关注北京文汇卡官方服务号，就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惠民补贴福利啦。 6月28号到7月3号，旅居海外的华裔指挥家张贤将首次指挥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长征》的第四轮演出。那么在本轮《长征》的演出当中，由歌唱家阎维文、王宏伟和王哲领衔的民族组歌唱阵容将率先亮相。 你看，我有时候我也很感慨啊，这人家起什么名儿，你就有的时候人家叫张贤是做音乐有关的，对不对哈、你说我叫大帅，所以我进了，你看现在在娱乐圈是吧？ 你也不帅，长得跟慢， 就添加娱乐大家嘛，娱乐圈啊。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由俄罗斯导演尤里耶里明执导的话剧《情书》将于八月在北京上演。该剧表现了40年间中国人的情感面貌啊，一位俄罗斯导演导的中国的40年的这个情感面貌 哦，《 情书》八月在北京上演啊，大家关注一下。 由中国和匈牙利共同举办的匈牙利当代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来自匈牙利艺术家的99件绘画作品和24件雕塑作品，展览将展出至7月20号。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内首部全面梳理3000年中华历代名菜1000多款的厚重力作《国菜精华：商代至清代》，近日由三联书店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来出版。哦，国菜经典，你是不是马上要买一本？ 商代就算了，我觉得还是近现代，这八大菜系都吃。 商代那肯定。吃的都是烤肉， 我还以为你要说茹毛饮血呢，我的天，吓死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嗯，说说跟火有关系的一些经历、故事和教训。 事故。那个七七给我们发来了很长的一段，我们看一下。上小学的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是那种工厂的家属楼，筒子楼的那种。有一个暑假下午，我和弟弟都在爸妈屋里玩，我妈太累了，就在床上躺着休息，然后就听到嘣的一声巨响，吓我们一跳。但是我们都没出去看，因为是暑假，以为是谁家孩子在放鞭炮玩呢。过了好一会儿，我和弟弟也出去跟小朋友玩，还问他们有没有听到响声啊。然后玩了半天，他们突然指着我家次卧说，哎，你看你们家在冒烟。然后呢赶紧跑回去告诉老妈，一去看到我的次卧已经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被子已经着了。我妈吓得赶紧让我俩去接水，我用已经刚开始燃起来的被子去扑火，幸亏火苗不是特别大，三人慌慌张张弄了半天，总算把火灭了。着火点是常年不拔电的录音机，就是以前放磁带那种，连电了。就完火以后，我那个屋子都是黑的，大白天进去还是什么都看不见。还有小时候也玩那种塑料袋，这也是甩，甩右眼角上有一个疤。有同款吗？ 怎么 这个姑娘 这么多相同的经历、 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提高警惕，给大家一些这些过来人的惨痛的经验教训。 对，跟大家分享分享。 你看，这是 不要再犯 刚才我们刚才说过，家里的电源要常检查。 对，其实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插线板啊，它是有这种关闭和开启功能的。您呢，用这个插线板的时候，就记得您看完电视的时候，您就把这个插线板呢给关了就行。既防火，同时还节电，多好的一件事哈！ 对， 再来看看，飞翔的黑豆芽说了，今年春节的时候，宰了自己家的一只大公鸡，炖了，请我姐他们吃饭，就让我炖，那我就给炖上呗。然后呢，我就去给小外甥、小外甥女儿他们一块玩去了。玩着玩着吧，这外甥女儿说要吃糖，我就说，哎，你去我们家拿吧。结果一会儿他就跑过来说，舅舅，舅舅。你们家快升仙了，有一团烟雾。我一瞬间机灵一下，我一想，哎呦，我的鸡呀、我就跑过一看，锅底都烧透了，鸡都变成渣渣了。 你家升仙 还好发现早，要不不敢想啊。要晚的话，我们家肯定升仙了。我告诉你， 哎呀，原来以前有个成语叫鸡犬升天，鸡犬升天。哎呀，你这主人没升上去，他把鸡给造上去了。 哎呀，真是，就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种事可能会发生、 你看七七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这么近距离的做了一个拍，我就想说他的七七的眼睛好漂亮啊， 眉毛修得好整齐， 那个关键是那个大双眼皮儿， 侧颜特像王菲。 哎，咱这人家是让咱看疤，好不好？ 疤在哪儿？ 还有一位国王说了，听你们今天早上节目，感觉找到了很多同龄人，就是不同的人生，相同的童年。来，给你们看看我的手上也有一块疤， 不过他是左手， 他是左手啊，来握握手吧，兄弟。 哎呦， 还有看看啊， 神经质李小事，我小时候玩火把鞋烧了，回家我妈把我揍了一顿。 如此的简单明了，是不是？好，还有一些朋友啊 ，Chocolate 说高磊，你们用过热得快吗？ 用过， 你用的热得快啊？ 用过， 哎呦，这有这样记忆的人，我估计真是年龄应该是在30岁以上了。 我们都40冒头了， 对吧？大家这个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跟大家聊。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魔。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工程师张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张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的，那我先介绍一下咱北京的天气。北京看来现在还雾气蒙蒙的，我估计到10点钟的时候这个雾将散去，能见度都将好转。那么现在天空呢布满了云层，估计到10点钟前后这个云层也将散去啊，天气就转晴了。那么今天这个气温应该是比较高，最高气温在36度。在中午这个时段应该光照非常的强烈，那么大家出去旅游呢，一个注意防晒，再一个防暑降温和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这个因为气温比较高啊，今天早晨6点10分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就是今天到28号这个气温都在35度或以上。这个气温看来北京，对北京来讲应该是居高不下，只是到了28号之后啊，这个最高气温这个预警信号会不会升级啊？还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预报和预警。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气温还将高一些。那么这个是北京的天气，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看来都不会有什么降水。在一个天津啊，像这个石家庄啊。这些地方这个气温都会比较高，应该未来一段时间吧，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这个高温这个情况来看，再一个在这个江苏啊的西南部、安徽南部，还有这个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在这些部分地区，这个气温都会比较高，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北方的热跟南方的热应该是不一样，南方应该是个湿热高温的闷热天气，北方应该是晴热天气，像这个季节。 湿度像北京的话，今天湿度也就是最小湿度在30%到35%，应该是个这个晴热天气。南方闷热，所以说大家对于这种热的情况呢，它不太一样。那像这种闷热天气容易中暑，大家都要加强防范。从降水这个情况来看，那么今天在山东的南部，你像这个日照临沂、莱芜这些地方，还有这个山西的中部，在一个西南部地区，四川盆地啊，像昆明这一带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大雨甚至大暴雨。你们看到昨天晚上有些地方下了这个250毫米到30毫米这么个强降雨。像这种强降雨，往往它伴有但是雷暴、大风啊、冰雹，像这种天气，你像南方地区啊，这个尤其是广西啊，像这个四川盆地，像这一点和昆明这一点，地势它非常的复杂，这种强烈的降雨对大家的出行带来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有时候是灾害性的。那么大家在这个南方旅游，一定要加强防范。像这个强降雨，未来这个降雨云带，未来它这个向进一步的就是东移南压，强度有所减弱，是这么一个，是这具体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国道110新线进京方向二道河路口附近65公里处，受事故影响，目前的江家台服务区至二道河路口路段交通的运行压力比较集中，途经事故路段的请小心礼让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联络线的进城方向了。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的蔡胡营南路、刘湘路、永定门外大街，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北部城区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聊就是你跟火有关的那些故事， 是 事故 啊，然后呢，咱们要警醒一下大家，听听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咱们警觉一下，好不好？ 嗯， 比如说，当然，这个梧桐树成长给我们说了一些他们那边的一个习俗，说小时候啊，每年中元节有一个风俗就是玩火。 哇， 农历7月14、15、16这三天是小孩玩火的时间，一到晚上，小朋友拿着特制的工具，装满了这个麦秆啊，就那个压实了之后点着，然后呢满大街的抡火弹。 嗯，这真是当地风俗、啊 哦、因为工具是铁的，一不注意就会烫伤自己的脚腕。 哎 啊、但也挡不住抡火弹的热情。不过呢现在这个风俗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好，没有的好，这小时候太 这是挺危险的、 啊。容易伤人啊，大人小孩都可能会伤。 但是他你说他有这个习俗也挺有意思啊。哦这个可能也是集中三天让孩子们释放一下啊， 或者干脆这样的习俗啊，您就形成一个表演的形式，就跟那个张家口地区的那个打树花一样、 嗯、 啊，你知道吗？人就表演，你看着就完了，自己别参与啊、 哎。还有一位叫大林的、 嗯， 哎，我就问你们，我给你们说，我说完我这个，你们就我考考你们，我得多大年纪？ 说吧， 小时候谁玩过臭电石没有？ 听说过，我没玩过。 哎、你听说啊？你还听说过就不错了。 哦， 你如果听说过的话，应该年龄在40岁左右。 那要是玩过的呢？ 年龄在50岁左右。 天呀！ 啊，没有，这我，哎，我怎么发现我怎么都玩过？你们玩过的我都玩过。 你也玩过臭电石啊？ 有玩过啊，而且还有的人用那种臭电石做，就是专门用臭电石做灯的。 我可能也玩过，但是我记性不好。 就是用那种东西来做灯，臭电石的灯、 啊， 然后就是那种工地气焊罐里倒出来的块，然后呢地上挖个坑，放这石块，把这个点燃点水，埋上土，在上面扎个眼儿，水跟石块就会起反应，就开始冒气儿。然后如果你一点的话，它就能出火。 哦， 对，这个是臭电石，就是那还有臭电石灯，真的有。我记得我好像还见过。我还有一种玩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的，就是会把那个炮竹、那个火、那个药弄出来，找一个那种你见过那种螺丝帽吗？螺丝 我知道。 就是粗一点那种螺丝、哦、把那个螺丝帽呢拧出一点来、 嗯、 把那个火药倒到那个螺丝帽里边，然后呢这样它就形成一个大概一指长左右的一个东西，然后拿着它往墙上撞，就往墙上扔，就啪一扔的时候，那个帽那个火药撞击墙，然后 瞬间 产生热，然后它会啪就爆一下。还玩过这种东西，所以就是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都是被禁止的。现在大帅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被禁止的。 我刚才是不是说的太详细了？ 对，我也觉得是。严禁模仿哈， 严禁模仿，严禁模仿啊！好， 来看看这个自由就说了，去年过年，回老家， 嗯、 使用热得快烧开水 哦， 插进暖壶里，我当时就去胡同口和邻居小伙伴聊天去了 哦， 无意间就聊到了火，哎呦，我突然想起来，哎呦，我还在用热得快烧水呢， 哎呦呦， 我赶紧大步流星的往家跑啊，刚进大门我就听砰的一声，跑进厨房一看，暖壶都炸了，哎呦，热得快也着了，赶紧关掉了插线板电源，切记不要再用热得快了，太危险了。 嗯，真的是啊，哎呦，这个热得快确实是挺，就是已经多少年不见那东西了。 对，他怎么还在用？ 怎么还有啊？ 嗯 啊，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其他朋友给我们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忠告，像海中就说了， 嗯， 去年我出租一个房子，可能是租户，哟，你看这是地主公啊， 就 是啊， 大房东啊， 这个大房东说可能是租户洗澡开取暖的风机时间太久了，就着火了、 嗯。 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家庭防火。还有一次，20年前我们学习消防演练正确使用灭火器的方法，教官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年呢，一处地方着火了，大家都很勇敢的提着灭火器就冲上去了，然后你要冲上去干嘛呢？ 干嘛？ 就把灭火器都扔火里。 啊，这头有，这是怎么教的？ 所以他说，就是一定要学习正确使用灭火器的方法啊。 对， 不是说把灭火器扔进去火就灭了啊。哎呦，我天哪！ 这个名字灭火器就扔是吗？我真是醉了。杨俊杰也说了，我之前呢住朝阳某小区， 嗯， 周末下午3点左右，带孩子和媳妇儿从外面回来，孩子睡着了，就把他们放在楼门口， 把车停到地库去，走到电梯间吓了我一跳。那种公用的大垃圾桶着火了，火势很大，大半个垃圾桶已经烧没了。我的天，顶上呢电灯电线也被烧断了，因为是午休时间，根本没人发现。我就一边往地库跑，一边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去楼下，在地库碰到一个业主，让他赶紧去通知物业。我从车里拿了灭火器就跑回去灭火，还好之前我学过消防知识，火被我扑灭了。电梯间里都是烟和干粉，根本无法呼吸。在下面等到物业的人赶来之后才离开，回家一看脸上全都黑了，突然很敬佩消防员同志。 我们也非常敬佩 敬佩您，很勇敢。 这个处置你看看非常分步骤， 很果敢。就是该通知谁的通知谁， 该 我 干 嘛的我就去干嘛。 对对对对。但是他这个也提了一个醒，其实这个夏天啊，这个垃圾箱里的这个东西也是很容易着的吧？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所以还是要实行垃圾分类，真的真的。哎呀， 还 要换我一早就一屁股坐地上了。 我以为你要拿屁股上往垃圾桶上坐，那就真成烤肉了啊！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京沪航线提价会让旅客多掏钱吗？提价难道不会多掏钱吗？ 近期呢，东航、国航、南航、深航呢相继上调了京沪航线经济舱的全价票价格，由原来的1240元上调到1360元，上调幅度大约是10%，但是旅客也不必担心哈。由于京沪航线竞争是特别激烈的，在互联网订票平台有大量四折低价机票供选择 啊，也就是说他们涨不涨，反正我们都有折扣，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 这个考虑到市场关注和航线的重要性，京沪航线被认为是价格上调阻力最大的航线。一方面，京沪航线是国内客流量最大、盈利最高的黄金航线；另外一方面呢，该航线航空公司竞争充分，共有7家航空公司经营，每周运行的航班数量达到658班。另外，复兴号提速北京到上海也只需要4小时18分钟了，也增加了高铁的竞争力。 是的，是的。好，那业内人士认为呢，京沪高铁通车多年，民航和高铁的客群的基本稳定，出行习惯已经成为了超越价格的首要因素。但是长期的计划定价呢，使得平均机票价格在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当中占比还是下降了，所以呢，人家稍微调点儿。那意思就是也是应该的 就反正就是说涨120，我们不是给你打个四折吗？ 差不多嘛。 那你要不涨，不是这四折还少？咱俩去，再来看看啊，玉器店欺诈游客被查， 怎么回事呢？方庄附近的一家欺诈游客的玉器店近日被查，目前该店已经是关门停业，等待处罚。暑期临近，旅游旺季来临，警方将严查非法玉器店。那么咱们说哈，这个沈阳游客吴女士一行四人前天中午逛完了故宫，在故宫东门搭上了一辆黑车，想到周边再逛逛，上车没一会儿，司机就开了说：“哎，您得逛逛什么这个玉器店呀，是吧？有灵气儿，有财气呀。” 哎呀，好， 这司机说的玉器店 能防弹吗？ 就是三财开运。那么他告诉吴女士等人，这个店呢，自从1949年以来就没开放过啊，只是这几天开放。你们运气真好。 哎呦，我天哪！ 这瞎话说的哟，我的， 您真能编啊！那跟大家说吧，就是反正这个。他说这游客是被这个女的给忽悠了啊。然后呢但是环食药旅总队旅游支队民警告诉记者，这是由黑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玉器店共同预谋诱骗游客高价购买劣质玉器的一个骗局。无论说辞上怎么骗，套路和手法都是相似的。 为了打消游客顾虑，司机中途会佯装，就是假装车辆故障或者是临时有急事让游客换车，然后呢游客最多的时候可能会换三次车。这期间呢数名司机互相配合完成对游客的转运和洗脑，使游客对于著名景点的神奇深信不疑。店内的大师在假借某某协会某某知名人士名义，以开光祈福捐款为名，诱骗游客高价购买价值低廉的玉器和字画。那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民警介绍，去年东西城共查封通过类似手段作案的多家玉器店，刑事拘留46名嫌疑人。 应该狠狠地打击这些人， 嗯， 想给他们应该洗洗脑，他们一天到晚想什么呢？ 对，就刚才说的那家啊，就是骗人那家店，已经被工商部门责令停业，并且这个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和处罚。 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说到的互动话题吧。 好的、 说到就是您跟火有关的那些经历 或者是事故。 哎， 天落叶吹进你的世界，等你将我发现，我埋进泥土间，害怕被风吹远，又怕错过你，错过了相见。像片羽毛飘落在你身边，等你将我发现。我淋湿了不怕被风吹远，又怕飞不起你的视线。只要 高磊啊， 嗯， 我猜这肯定是某个电视剧的插曲 原声歌曲， 对不对？是不是？ 对， 肯定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聪明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都听到台词了， 是吧？多么的经典。 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说的跟火有关的那些故事和事故啊。我是老谭说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事故一，好好，你这还准备写篇作文是吧？是吧？你们知道最爱着火的是什么呢？ 什么？ 是柳絮。 哎呦， 我发小有一次差点点着了一棵树，真是太危险了，幸好我们反应快啊，把树给扑灭了啊。然后说事故二，小学五年级放学回家特别饿，于是自己炒米饭吃。没多久爷爷就说，哎，小峰啊，锅怎么开了呀？我一看，火炒完饭就顾吃了啊，这锅火没关，幸好爷爷发现。那会儿我们家住老北京的大杂院，如果发现不及时，那后果不堪设想。大杂院着起来那可是连片的呀。 对，好几家全都是连带着。 哇，天哪，真的是啊。 来看看行人说什么了吧。再说一个我与火的不解之缘。前两年有一次我在蒸馒头的时候突然有事儿，我就忙去了，就把蒸馒头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等我忙完了回来的时候，厨房里烟雾缭绕，吓得我又，结果白馒头硬生生的给蒸成了黑馒头，跟煤球似的，锅都烧废了 啊！那直接放到蜂窝煤里烧吧啊！ 还有一次，是我老婆用热水壶煮梨水，结果出水口让梨渣堵了，壶里憋了很多气，人家老先生直接就去打开这个壶盖啊，结果梨渣就像天女散花一般的飞得到处都是。 哦， 我媳妇儿的右胳膊内侧全部烫伤，现在还留下了一片伤痕，不说全是泪。 哎呦， 多危险呀、这是嘎吱窝，你要是崩到脸上眼睛上， 他怎么能崩到嘎吱窝呢？用那只手去开的。 对，他肯定是因为他里边有气，他一开那盖砰一下就炸开了。 哦， 你知道吧， 我还以为在炸开的瞬间你媳妇拿就张开双手捂脸，然后这个是个胳膊被子、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真的一定要注意，干什么事儿都得注意。 对 啊， 你比如哎，阿兵说了，你看这个还有跟我一起交流一下，就玩什么就来。高磊，我就问你 啊， 玩过弹火柴吗？ 弹火柴我玩过，弹球 没有玩过吧？ 玩过拍烟花洋块。 这个呢是得需要有火柴的配合，火柴盒的配合、拿一火柴盒，拿出一火柴来，然后呢拿大拇指或者是这个一头摁着火柴的一头、然后把那个着火点那头放在那个滑片上、然后呢摁住了，另外一只手往外啪一弹，它就出去了。 你又介绍的特别详细， 小朋友们，这是非常危险， 切勿模仿， 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 你玩不好，就像这位朋友阿兵说了，火柴没有弹出去，手被烫伤了。 你看看， 多么惨痛的教训！ 是啊， 哥哥大拇指上现在也有块地方。天，对，因为那个很容易的，就是因为你的掌握的力度，如果掌握不好，你就摁得过死，你就弹不出去。 嗯， 但是你一弹的时候，它就会嚓一活动，那个火就着了。 哎， 那你一着，你想想，就在你大拇指上。 那可不是吗？在了的衣服上、头发上。 哎呀呀 呀！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呢，一起来说说曾经的那些个经历吧，哈。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退付手续费比例及时间相关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手续费退付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 单位申请手续费退付流程，根据文件规定，应由扣缴义务人、代征人申报并结报票款后，填写手续费支付信息表，加盖扣缴义务人、代征人公章后，送交主管税务所审核。对于填写不符合要求的，税务所工作人员当场指导其正确填写。 当出现不能及时支付的情况，税务机关应向扣缴义务人、代征人予以说明，在财政预算资金到位后及时支付。 在这里特别提醒您，扣缴义务人、代征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跨区县变更税务登记以及办理终止委托代征协议业务前，应与税务所结清手续费。对于自愿放弃领取三代手续费的，应当向税务所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 那么企业要是错过手续费退付申请时间，税务所会不会停止支付呢？ 根据文件规定，因扣缴义务人、代征人自身的原因，三年内不到税务所领取手续费的，税务所原则上可停止支付。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好多朋友发来了很长的一些微信，我们的奇闻异事就说说大家的这些事儿吧，也是再次警觉大家一定要这个远离这个火灾， 嗯， 对吧？ 对， 就是要提防，对不对？ 要注意用火安全。 对对对对对，哦，嗯。好，赶紧看看都有还有哪些事情啊。 于田说了，我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公司有一个司机汪师傅心脏不好， 嗯， 夏天的时候呢，他穿衬衫就把香烟和打火机放在了衬衫上衣的口袋里， 哦， 就趴在冰柜上睡着了。 趴冰柜上？ 冰柜上凉快。 哦，哇天， 你们能想象砰的一声，然后一个人手捂着胸口跪在地上的情形吗？最后我们四个人抬着他去的医院呀，他本来心脏就不好， 他有心脏病， 对呀， 啊，哎呦，而且这个好像正好是左胸口吧，衬衫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是， 哎， 是是， 这很危险， 太可怕。 哎呀，理查德说了，老家是农村，四面环山，山上有很多的柏树，冬天经常起山火。那段时间有一个石家少年啊，上山拍火，上山扑火，还是被火烧伤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嗯， 那时候一起山火，小伙伴就一股脑往山上跑，三下五除二的去灭火。哦，就是这种，当然这也是当年这个受了一些教育以后啊，嗯，但是这现在也是很危险的， 对， 其实尤其是小孩， 对， 对吧，嗯，当然你看现在理查德说了，现在对孩子们的教育是远离火灾，让大人来，让消防叔叔来， 对， 所以当然也是在凸显我们教育的进步。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哈。张学森也说了，你们知道通炉子的那个通条，我们叫火筷子，知道， 啊，知道 知道，你知道那玩意儿烧得红红的，用它去捅窗户上糊的窗户纸是什么结果吗？瞬间你就知道什么是速度太快，根本来不及反应，窗户着了，太可怕了， 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你爸的大巴掌就过来了， 哎， 啊，我这糊了好几天的，你就给我烫没了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位舒小辫男宝说了， 嗯， 小时候呢有一次发烧去儿童医院，在急诊等着的时候呢，进来两个小朋友 啊， 身上的衣服都没了， 后来问听他们的家长说是在楼道里玩四驱车，四驱车钻进了几个纸箱子里发生了火灾。 哦， 那时候小朋友都爱玩四驱车，我以那次以后我碰都不敢碰四驱车，还能发生火灾？ 就是他们玩的玩具。 对啊， 可能是用电的电池啊，有漏电，或者是引起了什么样的火灾，有可能，有可能，或者这个玩具本身质量不过关。 哦，反正你看，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人的一些经历，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季的用火安全。今天回家检查一下消防设备，检查一下电源设备， 对， 检查一下厨房等等， 咱们平安度夏。好了， 我 是高 磊，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